的就推荐给大家吃牛肉，而且的话它非常非常简单的方便，老两口呢也不用再说起火起灶了、嗯、而且你会发现包括很多健身的人还有运动的人都喜欢吃牛肉、嗯、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对身体不会造成负担。 实际上呢它是真空包装的， 对、嗯、 我刚才看到很多朋友都是多组订购的、嗯、因为你订完了以后呢有的时候不用隔冰箱都行， 它就是常温保存 的、啊、对，常温下呢、嗯、只要你不晒着哈、嗯、就没有什么问题， 没错。 然后吃的时候呢把这个真空包装的撕开、嗯、然后就能看到这个大块的牛肉了哈、哎、很 Q 弹很劲道、啊、肉质非常的紧实、啊、而且口感特别的丰厚哈， 没错， 特别的嫩、嗯、特别的香哈、嗯、确实是有很浓重的牛肉的味道了。 对，我直接用手去掰你会发现就是那个纹理啊，就是真正好的牛肉的话，就是运动量非常非常大的牛肉的话，它的纹理才越来越强，就是一层筋儿一层瘦，一层筋儿一层瘦。而且很多的老年人其实担心一个问题，就是哎，你说你里面有筋儿，但我这牙口不太好，可能说我都有假牙了，我还镶着牙呢，这筋儿能不能嚼得动？我跟大家讲，那个筋儿可能都不用你嚼，就你稍微到嘴里面的话，轻轻一抿，那种化开那种感觉。嗯、而且那个瘦肉的肉丝呢，它不是干瘦肉，它是一层筋儿瘦相连那种感觉。这个瘦肉的话，才叫真正的活肉，吃起来口感好。 没错，其实在这里呢，嗯、很多朋友都有感受哈。市面上买的这个牛肉啊，有的时候都是用这种小碎肉块给它挤压而成的、 哎、对， 吃起来呢，真的是没有什么牛肉味， 没错， 而且呢，也没有那种 Q 弹的感觉。嗯、但是今天这个肉啊，是肉和筋啊，它纹理交错哈、嗯，吃起来的话呢，它有那个肉的那种丝感、纹理感，所以呢，我总说特别有牛肉味儿、嗯，这应该说是对它特别高的一个赞赏。 对，小时候牛肉的那个香味儿、嗯，小时候妈妈爸爸做菜的那种香味儿，全部都已经回来了、嗯。但是市面当中你去买的话，小时候那个价格，以前可能在其他地方真的回不来，但是今天真的是回到了小时候价钱的那个价格了。嗯， 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这个组合呀，就是会七鲜西蒙草原的牛肉组合哈。咱们的主品就是十袋， 没错， 当然是150克一袋，十、袋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又特别加赠了5袋给大家， 没错， 这就是15袋了。 对， 另外呢，在节目播出期间，只要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哈，再赠您3袋， 没错， 这就变成了18袋，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哈。那么您想想，这18袋的话呢，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，合一袋也就是10来块钱。 没错， 你想想10来块钱您吃大块的牛肉、哎、这样的机会真的是不多了。 没错，每一袋的话10几块钱，但是10几块钱我保证是来自于内蒙古的，保证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的、嗯、保证真正来自于散养的牛，保证每一块为各位带的都是牛腱子、牛大腿、牛胸口真正的精华部位，而且保证每一袋的话都是为各位带到大块整块的，没配菜、没骨头、没汤汁，就是纯肉纯肉纯肉为各位带到的、嗯、而且保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。您说这个价格，今天我们只在直播时间段当中加赠那3袋，升级为18袋、嗯、这个机会特别的难得，你可以放心来囤，保质期呢是240天的一个时间。 是的是的、嗯、以前我很少在节目当中说是物美价廉这句话哈、因为你好的东西自然就贵、 没错， 但是今天这个我真可以说是物美价廉， 对、 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， 没错， 但是价格呢又非常的合算， 没错， 你想想299元、嗯、您拿走的是18包、哦、一包是150克，都是大块的牛肉， 没错， 合一包呢就是10来块钱， 对， 所以呢是典型的物美价廉的产品了， 没错。 那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，赶快来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再总结一下今天这个产品、啊、 没错， 我们可以说呢原料优质、开袋即食，省时省事儿、而且是特别的安全干净卫生。你想想牛肉呢还特别的营养丰富， 对， 而且吃起来呢你怎么吃都特别的香、关键是今天的东西好，价格还特别的便宜， 没错，市面当中买一袋的话起码将近50-60块钱，今天买10袋送5袋、整整的15袋，但是只在直播时间段，只在直播时间段再加赠3袋、升级为整整的18袋，299，熟成之后的总重5斤4两以上，每一袋的话10几块钱，就是一大块纯肉纯肉纯肉为各位带到、 如果您觉得这个电话打进去比较费劲、实际上我们已经开通了很多的电话， 对 哈，就因为大家呢可能是热情非常的高、所以如果您占线的话呢，您就打北广生活时间或者北广购物几个字儿，就上了我们的商城了、在商城里边直接下单也是可以的， 好简单呢、 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啊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您听好啊，